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好，三 D 画新闻，欢迎各位的收听，每天中午的12点播准时直播跟大家见面。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明红。 我是哈森。 嗯，今天哈森，我要跟你讲一个内地的新闻。我可能跟明红看着觉得，哎，好像在内地又是司空见惯啊。大家在网友，尤其是觉得，哎，好像又有点麻木。你听听啊，说的是在这个山西啊，在去年的一月份，是12年的事儿。一月份的山西有个叫静乐县，他们那儿有一个县委书记叫做杨存虎，因为他女儿呀叫做吃空饷。怎么叫做吃空饷呢？哈，他本来在这个山西的一个大学里面上学，然后呢，同时他又入职这个山西省的疾控中心。 对， 当时他爸爸呢，杨存虎就是当这个县长嘛。当县长呢，哎，到底是县长还是县委书记？好，可能资料有误，有的地方说是县委书记， 原县委书记， 有人说是这个县长。然后呢，他呢就是发现呢，他女儿呀，就每个月就领取由县里面财政全额拨款的这个工资， 不用 生活补贴。不用上班，他还在上学呢， 等于挂个头衔， 这个、 然后领份钱， 住房公积金，5年的学费也有当地的疾控中心来承担。 对， 5年下来一共是发了8万多块钱，将近10万块，可能加一些补贴什么的。就这个事儿就引起公众质疑了。然后这个事儿揭发出来之后呢，当时他的爸爸呢就被免职了啊，免职之后才2个月。他爸爸呢就复出了，但是复出呢不是去原来的县里面再当县长再当书记了，而是去到呢他叫这个忻州市的环保局当副局长，还有这个党组副书记。于是大家就很质疑了，哎，才2月你就出来了，不是说问责问责吗？哈，你说公众都还没解释清楚呢就又出来当官了。因为这个事儿又怎么发现的呢？因为你看这个事件的一个时间啊，是在去年。去年就因为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大家就在做那个断头新闻。现在是看怎么着，看这个表哥杨大才，看这个打人大叔那个政委现在怎么样了。哎，大家就发现，那当时那个被下台的那个县委书记现在还在干嘛呢？发现他就去了环保局了，就一直在环保局当着这个党组副书记，而且发现呢，他实际上是一把手，是全面主持工作，这样一个新闻。 哦，我听完之后，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官员他复出之后，他的官级是不是升了？ 他官级没有升，他应该是那个副处级，副处级现在是应该是降了一级， 降， 因为以前是在地方上的一把手，但现在实际上他写的是副党委书记嘛，副党委书记呢，但后来好像因为这个，副局长、副党委书记，因为局长呢好像是不在位，所以他实际上是 全面没有，以前是个县的，以前是个县委书记，现在是升到这个 市 局长了， 市局的，以前县委书记是。处级，然后现在是副处级，它是降了半级。其实， OK。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好像之前看过一些内地的新闻，有一些官员就是给人家爆料了，然后呢，他没有降级，还有升官，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 哎，您说的是咱们现在已经耳熟能详的一位姓雷的一位官员吗？好像是这样。哎，不过呢，这个媒体爆出来之后啊，广大的网友就是开始不依不饶了。本来说是。断头新闻，以为会没完没了，就这么完事儿了。结果被翻出来之后呢，就你看新华网他也发表文章了，说这个官员的复出问题呀，大家非得再来讨论一下。于是在这个新华网的一个始发之下呢，我昨天去搜了一下，关于这个事儿的评论就有1000-2000多条。 对，我作为香港人，听起来就是哪个官员好像不是给惩罚，因为是两 惩罚， 这是2个多月就好像放一个暑假， 放一个暑假。你知道网上有人说不叫问责制，叫问候制，就是2月休息制。 对，有点，其实这个有点像让大家觉得说。可能媒体爆出来之后嘛，不是最近说这个网络反腐那么厉害，所以当老百姓把你这个事儿揪出来之后呢，这个当地的政府啊也不好意思哈，的确是有这个事实，那我也得向这个民众交代一下，我就意思把这个人调离现在的位置，好像是把他给这个双规了，或者是把他这个下台了，但其实呢可能2个月休息休息，然后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又出来了，对，所以这还是看到说这个政府他们只是为了敷衍这个民情啊，敷衍群众，我觉得 你觉得是 敷衍哈，但是关键的我觉得这个问题他没有查清楚， 嗯， 就不知道他的女儿在中间吃空饷，他爸爸到底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哎，但是他 给他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还没查清楚呢， 是吗？ 当时是违反党纪，就给了他一个警告处分，你看，他说根据这个规定啊，他现在复出嘛， 嗯， 然后就有人他们这个新州市的新闻办就回应说，其实他现在复出呢是符合干部任用的有关条例的， 嗯， 这规定怎么讲，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第12条，党员受到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一年之内呢，不得在党内提升职务，或者巴拉巴拉一大堆。 所以 他现在复出是没有高于他原来职位，降了半级。 所以你的意思是，当时他出了这个事儿之后，就他女儿拿空饷这个事儿出来之后，然后当地这他的这个上司呢，没有把这个事情查清楚， 没有查清楚， 然后只是哎，我给你一个警告，赶紧草草了事吧。 嗯，所以现在是网友一个最大的一个愤怒 点。哎，我发现现在这个内地官员特别什么事都特别着急，就赶紧有一个了断，你知道吧？就千万别拖。像我们昨天说那个河南塌桥事故，我昨天晚上回去还看了一条新闻说当地官员竟然有这样一个制度哈，说这个遇难者家属哈，如果你越早签这个协议的话，我就给多一些钱给你，你知道 赶紧了事儿。 对，赶紧了事儿。我现在说这什么，哪有这样说，那用钱来让你来赶紧了事儿，我给你多一些。那可能这家属会担心说，哎呀，如果我拖着的话，可能我到时候钱越来越少，那其实我也是没有办法解决。所以这个还是敷衍。 所以你看内地哈，干什么事情就看你说的是着急，一个是呢我们非常急功近利的要追求我们的利益，二一个呢是呢有什么问题呢先不要讲了。尤其是可能中国人有一种心理，你知道吗？就那种心理是什么呢？就家里面有一些丑事啊，家里面有一些坏的事情不想张扬，比如说我跟你讲的，哎呀，我们家今天那个或者发大水了，或者哪儿火灾了什么的，讲了讲挺悲伤，或者觉得负面新闻，大家觉得哎呀，不讲了。可是你知道，有的事情，我觉得真的得学学香港人，得发扬香港人一种较真的精神。 我觉得他们不想查的原因，除了说大家说好像这个家丑不可外扬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是一锅黑，你知道吗？对，就说哎，你别看 这个， 对，你别看这个他这个上司不敢查他，怎么会不敢查他呢？对吧？如果跟自己利益没有一丁点的关系，如果自己跟他那么清白的话，那当然会这个去查。怕就怕在哎，我如果动了你的话，哎，那说不定你就成为这个污点证人了，你反告我一把。那所以大家要维持一个这个平衡。维持一个和谐，说好，既然你这个你倒霉，你被这个网友给爆出来了，那我就把你这个稍微休息俩月，然后你再去其他地方上岗。 你是说这次大家也有对对方的黑材料？ 对啊，对啊，大家都是在这个有一个利益的连带关系，所以大家就维持在这样一个状况。 但现在内地的网友就跟地方的官员，你就觉得不是那种默契，就甚至呢是官员说什么我都觉得你做的不对，你要做什么我都可以给你挑刺儿哈。就网友给他一个总结，他现在呢在内地的官员呢，他是付出呢是100%的，这个是有学者做过统计的。但是呢网友就给一个公式总结出来，他说现在就这样，先出事儿，就好比现在这个山西的书记啊，去年1月份出事儿了，然后就问责了，马上很快呀，马上就给就地给你免职了，然后冷却俩月之后呢，如果没有人追究了，说哎，你开始那个准备，下次呢那个下两个月给你派到哪个地方。结果呢这个杨书记就给去到了新州的环保局副局长，就再去当党委副书记和副局长了，这是悄然复出。后来网友又发现了，就发现有些媒体还是不依不饶的，我觉得这个精神值得鼓励，就是不要让每个新闻都成为断尾新闻。发现之后他去到那个新州的那个网站上面，就看到环保局就写了这个局长的简历了，只写到这儿。从去年的3月份开始，他就一直是担任这个官衔，就一直没有变化过，也没有再做另外一个解释。然后舆论又哗然，你看现在新华网开始带头了，底下全部是附和，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事情。然后现在也没有人出来解释，哦，解释就是说呢，符合干部任用的规定啊，没有问题呀。然后网友就开始不依不饶了，怎么会符合呢？即使符合，那你这规定会不会有一些问题呢？你之前为什么不查清楚，怎么就草草让他上来呢？最后我们就要期待会不会这个讨论又变成不了了之了。最后呢大家就会问，这个机制根本就是有病的，因为有病的机制才会有这样有病的官员。哈森听到不停的笑，我觉得哎，香港人在香港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之前出事儿的被问责了的，有一天他又在政坛这个卷土重来，好像非常少见。我们先休息会儿，等会儿呢一开场请哈森跟我们分享香港的经验。 在这个休息之前呢，我们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今天我们这个3D化新闻有 话直说的话题哈。那今天呢，我们会在这个12:40一起来参与一个讨论啊。说到看最近呢，这个微博上有一个新的这个微博叫做这个学习粉丝团啊。这个学习粉丝团这个微博的主人就说了自己呢是这个习近平的粉丝，于是呢我就组了这么个粉丝团来平时关注关注这个习近平他的一些生活还有他的工作情况。比如我刚刚好来刷他的这个微博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微博内容当中呢有一条写，比如早上这个9:46说到车队已经出发，不知考察在哪里。然后早上的11:05呢说习总已经回到酒店了。那在21分钟之前呢他又发了一条说大家都去吃饭吧，你看座驾在那里。这个座驾呢说的就是习近平习总书记他的座驾了。 非常亲民的一个微博打理的呢据说也很勤奋，而且呢也很亲切可人。那您觉得哎新领导人应该开微博吗？您期待他开微博吗？希望你在12:30之后打进电话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发表你的意见。 是，那我们一会儿再见。 好，三 D 华新闻，欢迎回来。今天我们讨论到的是这个复出啊，官员复出在内地，除了在山西的这个杨存照县长，他现在是环保局的新州市环保局的副局长之外呢，其实呢，我们还有其他很多的案例可以一起拿来跟大家参考啊。那比如说在2008年，黑龙江的七台和这个新兴区的一个区委副书记叫做刘立音。他们呢就这个因为一个煤矿的安全事故被免职了，但是2022年2月叫刘立的这个区委书记呢就复出了。当时呢他就去当了七台河市建设局的党委书记还有副局长和市建工程管理处的主任，并且在1月啊又当选为七台河市的副市长。这个完全就没有看到因为他之前犯过的任何错误而受到任何处分。 对， 就是哈森一开头讲的，哎，升官了，这又是个例子。 反正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你说过一个情况，就是哪些官员被免职之后，他复出之后呢，就是大家好像比较难再找回他之前做过什么事情的资料，是不是这样的？ 可以找回他之前犯过什么错误，比如说你像这个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当时不是很多的这个婴幼儿， 也可以找出来， 因为你可以，当然可以找到，有案可查的。但是呢，公众比较愤怒和质疑的一点是，他没有因为他之前的承受的一些责任而承担任何的政治上的风险和麻烦，没有付上任何的政治代价。就是有人，你看才刚刚这个黑龙江的那个原来的区长，反而是过了几年之后，我不知道这是另类打上引号的过冷河之后，他还升官了，这是在中国内地非常特有的一个现象。也有人刚才不讲了吗，总结说这是100%付出的，就没有人说真的是哦，因为你有一招犯了一个小事儿你就给错了。在很多人里觉得那是小事情，说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小事情呢让那些有才干的人就埋没了才干，你知道吗？这内地很多人的看法。香港之前不是讲梁锦松嘛，就是我们一讲到什么什么官员要付出代价，马上联想到的是梁锦松当年的财政司长，他因为是2003年的时候， 比较经典的 是偷步买了一辆凌志的房车。当时因为呢，之前好像是要通过一项这个汽车税， 对， 因为在通过税之前呢，他就没有把自己的利益给他申报清楚了，后来就涉案，就总结出他好像那个给他自己省了10几万块钱， 人家就上马了。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当时你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什么反应？大家是香港人普遍很反感这样的，觉得很震动吗？ 因为在香港呢，其实市民有一个对官员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要求，比方说他们的道德要做得好， 对， 还一定不可以做一些违规的东西，还有呢，就是如果他们有什么犯什么错的时候，肯定要追究，肯定他们要负一些责任的。所以在香港来说呢，你说以前有一些官员如果被免职之后，是很小很小要复职的一个。复职的那个情况，但是呢，大部分的一些官员，比方说他是被免职或者是自己辞职的，现在我们在追踪过来呢，他们主要都跑到乡界去做了。我想呢，这个情况就是在香港当官的那个压力就是比较大，就是所有民众啊、传媒的眼光都放在你的手头上，如果你犯一点小小的错误的话，就好像你刚才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梁锦松他就下马了。那 他们倒不如去商界去商界去做一些生意比较好一点。但是在香港呢，如果你当官之后呢，其实你被免职或者是辞职之后，你要有一个过冷河的一个要求。比方说就是首长级的那些低级的那些官员，他们要三年的过冷河 其实就是这个避嫌。 对，就是说你没有做官之后三年之内，你不可以做其他的一些 就跟你原来这个服务的领域可能是有一些利益冲突的，一定要去避免。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香港就有一点，首先第一点就是说你在位的时候，然后要知道说如果你一旦有任何的这个偏颇的地方，那可能这个任何一个小的错误都是一个死刑。对，你比如说我们这次看你说之前的这个香港这一届这个特首选举，这个唐一年也就是因为家里多建了一个这个地下室，然后所以呢就是因为这样一个事情，然后就判了死刑，等于是这个他这个特首选举大了一下名望就跌了。那同时是说如果你离开这个位置之后，你在接下来想去其他行业的话，你中间也一定是有一个时间，比如这个三年的时间，你中间才不会有一个利益输送的这个可能哈。那其实我觉得内地像今天我们讨论说这个官员复出这个吧，像我们看到这个杨存虎，他还算是这个新闻事件比较大媒体爆出来的。其实在中国内地我小时候的时候呢，因为我小时候是在也是在这种就是算是事业单位，对，算是在事业单位，家里的事业单位哈。然后这个事业单位这个厂长啊，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以前这个所谓的厂长呢，其实也是他的也是这个怎么说，也是党员吧算是。所以呢这个我知道中国我们那边的这个厂长呢，如果他比如这个厂他经营不善，然后或者是他经营自己出了一些这个甚至一些这个贪污的一些情况之后呢，可能他就不再当这个厂的厂长了，但是呢他另外这个头衔呢他是没有卸掉的，他仍然会调去其他厂或者其他市区甚至其他这个省当另外一个厂长。那这个就是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厂长可能觉得说我在这儿我今天这个冒一次险，我来做这样一个违法的违规的事情的话，我可能不会是成为我的死刑，我去其他地方同样可以重生。对，这样就会给了很多官员一个侥幸心理，说反正也不会有大事情， 就是犯错的代价也不是太高， 代价太小。 对， 而且呢就中间很多程序是有问题的。就还有我看一些评论的文章哈，他说现在中国呢这个问责制刚才不是有网友开玩笑说就是一个问候制嘛，你根本说没有起到这样一个监督和最后是示范的作用，说因为你这个机制是有病的，所以有些带病的官员。刚才哈森讲到在香港呢其实对官员的这个道德要求是非常高的，但是在内地我就觉得这个道德标准实在是太低了。我们经常讲什么以德治国，可是你看现在他动不动就让自己女儿吃空饷完了之后呢几个月还没有查清楚就完全上台了。你说这样一个道德是很有问题一个官员再次去到这个环保的一个机构里面，他能做什么？所以有的那个网友说环保还真是够环保，他说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类别的东西还没有给他查清楚，立刻又重复再用呀，这真是够环保。有人评价说现在中国就是问责触发的非常态化，问责的主体不明确，问责的客体的范围不全面。就比如说你真的是要调查女儿这个吃空饷的事情，你应该是调查哪些方面，就方方面面的一些取证，包括他这些疾控中心呢，还有他的学校啊，还有他怎么发放的，是哪些人员通过哪些人员给他过了那一个给他过了绿灯了，这都是要去问责的。适中的阶段的问题是不是问责标准的弹性过大，有的人应该承担责任没有承担责任，下一级的人完全当作没有事情发生，那上一级他也没有这个足够的压力和制度保障去让下级负上责任的话，你最后的事情只能是不了了之，就跟香港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对， 而且事后的阶段讲完哈，这个缺乏对问责的救济制度的规定，还有缺乏对问责官员去向的制度规定。我看香港就是我手上也拿到一份香港这个问责制度一些条例，我等会儿给大家分享几条，我觉得非常值得内地拿来参考的。 那其实刚刚你说的这个问责制嘛，我就在想说有时候像杨存虎这个事儿是也是大家给这个爆出来的哈，最近不是一直在说但是民众的力量是多么多么大，然后把这些官员都给揪出来了。后来我就在想说这个到底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你知道吧。当然说大家说这个大家可以发有舆论的这个压力，可以把这些 贪污的一些情况挖出来哈。但是这也从另外一方面反映到说，其实现在这个法律机关这个司法机关啊，他们在这个真正执行案件的时候，他们没有尽他们自己的一个责任和一个职责。有时候你说如果他们做得好的话，那哪还需要这个网民来给你来揪出这些新闻呢，对吧？如果他们做得好的话，哪需要说网民揪出来之后，那接下来就应该由你来全权把这个责任把这个事情查清楚，哪还需要说我们媒体来追着你看说，哎，这个事情怎么查了一半就匆匆了事。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最根本原因还是在这个司法机关，他们是这一个法律的和这个执法的一个主要负责人，但是他们却没有担当起这个责任。 现在问题就在于吧，你说这些我们看起来觉得是一个很大事情，一些毛病在底层的人看来觉得，哎，那根本就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就我犯不着要动用这个司法机关去查案了，现在只是党内的纪律处分，党内的警告而已，远远还没有达到说具体的这个细则是怎么样。所以我又觉得好像内地人咱们有的时候做事情真的是不较真儿。你现在最较真的人群活在微博里面，微博里面像杨达才表叔那个当时的湖北大学那个学生，人家是刘彦峰啊，非常较真，说你给我陕西那个财政厅，你出示官员当时的财政这个工资是多少钱，可是你在基层里面真的是对一些条文细则给你认真揪的，完全是按照条文细则按规则来做事人非常的少。我举一个反例吧，这两天我妈妈从这个家乡过来看我哈，就是其实我们这个小区底下已经写了这个严禁晾晒衣服，因为呢她来到香港之后实在是非常不习惯，她说香港这个居住环境实在是挺糟糕的，连个晾衣服地方都没有，衣服洗了完全是在那个这个烘干的一个，她觉得完全受不了，她说我非得要找个地方去晾衣服，结果一晾呢就偷偷摸摸，她保安之前也没看到我，就拉一个绳子去晾，晾了之后呢下午去收衣服，就保安就找上门来了，她说哎，你这位女士这个写了已经不可以晾衣服，我妈说今天是太多了，她说刚才已经有两位老太太在举报了，我妈就说哎呦，不就是晾一个衣服吗，还犯得着去举报啊， 这个可能跟香港喜欢这个投诉有关。 我说对，我说你千万别小视人家，说了不准晾就是不准晾，举报就是举报，人家是按章办事的，我说咱在内地那套习惯你真得改改，在这儿还得入乡随俗。然后我妈说哎，真是在香港还得上一课，你看很多的时候啊，就是看你对一些看似是冰冷是没有内容汉字是空洞的一些条文，你要真的执行起来是可以起到非常大的效力的，而且是每个人都做到每个人应该做的那一份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天下太平。像我们小区就是自从那天那个时候真的一家随便晾晒都没有，昨天我妈过来是真的是受了一次教训啊，这样。 哎，这个我觉得可能是生活当中的小事哈，那当然可能没有上升到这个真的问责官员制这样一个 哎，你还别看，我觉得就是从小事里面看出你的原则，就是你能对那个底线坚持到什么地步。如果你对所有的小事都那么较真的话，大事在香港人眼里就是容不了沙子的。 还有怕就是怕，因为刚才你说那个官员就给好处他的女儿的那个事情，这除了一个体制的问题之外，就是他的女儿也学了一些东西，就是爸爸做错了事情也没有什么代价， 对对对， 像一代一代的维权下， 对，这个文化就坏了，就所有人都觉得那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习惯，就没有人觉得这需要改变，每个人都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体制底下，就习惯这套之后，你会发现 OK 我们看到任何的新闻都是变成麻木，将来连微博上的那个愤怒者也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少，如果在大家在微博愤怒之后也没有得到一些体制上一些程序上的改变的之后，最后有可能大家都是失望而去的。好了，三地化新闻我们今天讨论到的是从山西的一位以前的县级干部，后来呢是犯了一些大家觉得是一个不是很大事情的事情，在两个月之后呢是复出之后呢也是遭到新华网的一些点名的批评和评论，那么也现在又引起了网友的广泛的一个讨论和质疑。那么休息片刻，我们继续看看香港有什么经验再值得内地去参考的。三地化新闻，欢迎各位回来收听。那么我们今天讨论刚才讲到是山西的一位县级干部叫杨存虎，他是在去年的时候呢因为女儿吃空饷的事件被爆出而被免职，但是两个月之后呢他就闪电复出了，当上了市里的环保局的副局长兼党组副书记，引起舆论的一片的质疑。那么新华社呢日前就是发文带头表示质疑，使得公众的对于这个官员的复出问题呢再次引起 了广泛的讨论。那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香港有很多经验，比如说香港一些这个问责官员的制度和守则其实是可以拿来作为参考的啊。虽然说执行上的大家可能也不抱那么大的期望，但是有一些条文我觉得是可以拿来说一说。 而且我有时候觉得啊，就说特别好了，你大不如我们前段时间在香港的讨论一个说这个公众查册啊，就查这个上市公司，然后查一些这个除了上市公司一些他们一些信息，还有说立法会议员他们那些信息嘛，还有董事的信息，连他们家的住址都能查出来，等于是他这个一个档案是，如果他当上官员或者公共这个人物的话呢，他必须把自己这个就从小到大的这个档案就要对外公布了。那这一点有没有想过说，如果中国内地你说这些官员，你说新上任的这个官员，对吧，那你在当地上任的时候，那你就应该要把自己的这个档案，比如说你这个前年前两个月你在哪儿，因为发生了什么事儿，转到哪儿。我觉得如果有这样一个制度的话，其实这个就相对来说会好一些。 你看一下香港怎么做呢，香港它的这个问责至主要官员守则的5.7条，然后说在任何时间如果发现主要的官员的投资或者利益跟他的公职有或者似乎有利益冲突的时候，行政长官可要求有关的主要官员采取下属任何一项或者多项措施，你要放弃所有或者部分的投资或者利益，要避免再购入啊，在指定时间内冻结任何的投资交易，还要把有关的投资利益交由他人全权托管，避免处理确实有利益冲突或者可能有利益冲突个案，以及根据行政长官的指示采取其他的一些行动。但其实刚才哈森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说到是梁锦松当年是发生在2003年，是在这个财算案增加汽车首次登记税之前，他是没有申报利益，就引起公众一片哗然。当年的七一游行呢，不是全香港有几十万人上街吗？梁锦松最后是在游行之后就是宣布辞职了。还有也是在2003年10月份，当时的这个平机会的主席叫王建秋，他呢就涉嫌收受这个刘銮雄啊，大刘这个富商赠送的4张的机票外游，并且呢向他的女儿也姓王叫王颖王颖玉啊送给他了2000万的豪宅，他没有申报利益。虽然这个刘銮雄是否认了，但是这个王建秋平机会主席他第二个月就宣布辞职了。你看有的官员呢，你说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制度，是因为这个压力，我反倒觉得他好像有的时候是会面对公众和舆论的那个质疑，他觉得我必须站在这个责任上也好，站在这个道义上也好，我要选择下台。 所以呢，这些例子就可以说明，就是在香港当官的时候，不是 我想当就当，也需要有一个责任感，还有一个对自己也要有一个要求， 道德要求。 对、因为你做官的时候，你不仅你的表现要好，不可以做错事情之外，你做完那个官之后呢，你还要有一些责任还要负的。比方说就是刚才提过呢，就是你不当官了，就可能如果你是首长级的，你要2到3年的过冷河的期，你在那个过冷河的期间，你要做老板或者是去其他的公司去打工的话，你要向这个公务员事务局去申请跟他们解释一下，还有要经他们批准才可以做的。所以在香港呢，做官除了在当官的时候要做到100分之后之外，你还有其他的责任要负的，就是尽管你不做官之后，你还有一个责任要负一段时间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在香港，我觉得生活在一个异端的空间，你就觉得香港人按理说也是华人社会，在华人社会一定会讲人情的。你像现在这个杨春虎他复出嘛，底下就会说好不容易培养出一个干部，一个能干的干部，不能因为一些小事而让他不能这个在服务大众啊，不能这个向公众那个再一次做出他的一些起到他公共性的一些作用。就觉得你像在中国的官场有一种规则，就是觉得有一种人情味在里面，就大家有个人际关系，就我不能因为这个官员犯了一点点让公众眼里看起来你们就是大事儿，但是我们觉得是个鸡麻小绿豆的事儿呢，就给他停止了。你看这个行为这个习惯我觉得跟香港挺不同的，就香港明明也是一个华人社会，但是好像似乎很少听过这个人情，你这个犯了错了你立刻要承担错误，而且是市民舆论媒体会一直揪着你不放的。 其实我觉得你刚才提的那个例子不是一个小事，因为你这次贪100块，你下一次就贪1000块，再下一次10000块，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有错误的情况之下就要负担这个责任，就是最好的做法。 好，那其实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哈，不光是在这个香港有很多的这个例子可以给大家举出来参考，包括在国外，像在英国呢，这个国防大臣叫霍里林，他在前年的十月份是容许有人进出这国防部并且陪同外访就辞职了。还有呢，这个德国的前总统叫做沃尔夫，他的这个因为卷入这个贪腐的丑闻呢，就担任他在萨克斯的州长期间呢，接受一名富商的贷款，也是遭到了舆论的一些猛烈的批评，最后也是要辞职。然后还有加拿大的一个市长，加拿大的市长也是因为涉嫌这个利益冲突，最后也是要下台。你看，我们看看举了这么多华人社会、香港，举了这么多国外的例子，网友可能都觉得，为什么在中国你要弄倒一个官员是非常快的，但是让他复出的时候是更加以闪电的速度的。所以这样一个在网友另外一边倒的一些舆论压力之下呢，在官方的一些在体制内，你要怎么样去从制度上去给他一些不光光是警告，而且更主要的是给出一个说法。就那个说法，现在因为你不说，你没有调查，没有公布，大家会下意识的会觉得中间一定是有猫腻的。如果你出来调查，一五一十到底事件的这个前因后果是怎么样，可能也是给你自己在公众面前辩白的一个机会。所以你看，现在尽管是社交网络这个兴起哈，就烂尾的新闻也是越来越少，而且公众的记性在变得越来越好的今天呢，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危机，可是危机的时候同时也是给了官员去重新树立自己威信、自己声望的一个机会。 那其实让我想到说，其实这个你说国外还有跟这个内地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就是我觉得国外或者是香港，他们这个官员和官场上面，其实大家呢是一个蛮独立的个体的，就是是属于自己每一个官员，然后呢跟这个社会的一个关系。那我觉得在中国内地呢，这个官场呢不是官员跟社会跟他服务的这个市民这个关系，而是说这个官员跟官员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网络是非常强的。所以呢说如果出了事情之后吧，这些官员可能啊就会利用自己之前扶植的这个力量，或者扶植的这个这个官员的这个派系，然后来为自己来保身。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在中国当官，其实很多时候是有官场，是有这个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派别，大家这样想选。那你说其实在香港你说有什么派别呢，其实也很难来讲。 好，这是这个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国情，但是不管是国情如何，不管是人情社会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发展演变过来的，我相信大家都希望一切的原则都要运行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好了，那么前面三地坏新闻，我们前段部分是聊到了从山西的一位县级干部复出引起大家的一些质疑和讨论。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大家发表你的意见。最近呢，在网上有一个很火的微博叫做学习粉丝团，中间发了一些有可能觉得是卖萌的微博，但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亲民。是不是觉得有一些这个习总的一些新进的动态在微博上看到，让你觉得更加的亲切？那么你个人来说，您期待习总是开微博吗？您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希望你通过几种方式跟我们一起来讨论。 是的，那香港的朋友呢可以拨打18723346，那中国内地的朋友呢可以拨打4001-4001-2009000。那同时呢可以登录这个凤凰 FM 的这个应用程序啊，来在三地化新闻当中找到这个一键 call in 的这个按钮，然后就直接跟我们来进行沟通了。我们真的很想听听大家来怎么来看这个习近平在网络当中出现了一个叫做学习粉丝团的这样一个现象哈。那大家觉得说好，中国的领导人还没有微博，但是其实在国外国外比如说美国这个奥巴马，那他其实呢都有他的 Facebook， 也有他的这个 Twitter。 那大家怎么来期待习近平是否也会创立一个自己的微博吗？那欢迎到时候来跟我们进行一个交流了。 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化新闻。 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 好，欢迎来到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明红， 我是樊素。 嗯，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到是在最近微博上呢出现了一个叫做学习粉丝团啊，学习学习啊，说的是这个习近平的粉丝啊。那这个粉丝团其实呢，它很多是报道这个习近平每天的一个行程安排啊，甚至是把他这个家人的一些照片哎在这个 pose 上来了。很多人就说，哎，到底这个微博是普通人弄的呢，还是这个一个这个官方的来做的这样一个公关的一个微博哈？ 宣传团队在经营的 啊，所以呢，大家开始纷纷想说，哎，这个不管是个人的也好，还是他的这个可能是他的宣传团队也好，大家想说，这个习近平总书记会不会自己以后真的会做一个他自己的微博呢？那其实，而且看到说这一次，习近平呢，他在来到深圳这个南巡的时候呢，他也是特别啊，就去到这个腾讯公司，然后也跟他了解了有关这个微信啊等等的这样一些情况，可见到他呢，其实关于这个新的一个新舆论的一个载体啊，就这个网络呢是非常看重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有话直说的话题，就一起来看看说这个新领导层的粉丝团出现在网络之后，您觉得这个习近平他会开通自己的微博吗？那香港的朋友呢可以来拨打18723346，那中国内地的朋友呢可以拨打40012009000来参与到我们的讨论了。好了，那导播跟我们说呢，现在已经有一位这个听众打进来了哈，他是一位彭小姐。彭小姐你好。 你好。 嗯，彭小姐来自哪里？ 我来自湖南岳阳。 嗯，湖南的彭小姐哈，想问一下您怎么来看哈，您期待这个习总书记他开自己的微博吗？ 非常期待习近平能够有自己的微博。 嗯， 您期待在微博上看到什么？ 微博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中传播信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网络成为短小精悍的一种语言和平民化的平台，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网络空间发表自己的意见。那么以前我们看似遥不可及的明星腕儿们，都因为微博这一空间而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奥巴马都可以在 YouTube 上面跳 Gangnam Style， 那为什么我们的习总书记不可以自己开一个微博呢？只是在建立这个微博的同时，我们也要让相关的网络媒体和网民们一起来维护保护主席的人身安全和国家形象的维护，不要让微博成为了我们危险分子的可乘之机。需要合理的管理制度和和谐的网络氛围，才能够让习总书记的微博走得更远。 这 是我的看法。 彭小姐想问个私人问题哈，您是这个学习粉丝团的一员吗？我听您的这个语气感觉是粉丝啊。 当然是我们支持我们习总书记的所有的一些作为，当然是学习粉丝团的一员。 好了，谢谢彭小姐，再见。哎，我觉得他刚刚说的非常好，他说这个奥巴马都能跳这个江南 style， 我们的这个主席怎么就不能够开设一个这个微博，直接跟这个我们的这个老百姓进行个沟通呢？不过他也说到说，可能微博每天这个太低调的一些这个生活细节，可能这个安全上要考虑了， 需要非常专业的去打理团队。 好， 下一位听众 是冯先生。冯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哎，冯先生来自哪里啊？ 我来自成都。 成都的冯先生啊，您怎么来看啊，这个网络上出现一个学习粉丝团啊，这个习近平的粉丝团，您期待他开一个微博吗？ 对，我也看到了这个信息了，然后我个人是很支持，也很期待习近平能够开一个个人微博，因为我觉得那个随着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因为微博这种可能更开放更加方便覆盖面更广的媒介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领导人的执政方式也应该有所改变。其实从他就任以来，包括媒体公布了他的一些家庭生活照片啊，他出行和视察的时候减少对民众的影响的这些报道来看，他应该是一个还蛮亲民的一个姿态。然后后来我也觉得以前的领导人的这种声音都是通过主流媒体，包括央视啊，以及可能都是以文件和精神的这种方式来传达给我们的。他如果有一个个人微博，可能会跟老百姓的距离更近吧，用现在的话说可能更接地气一些。 那如果这个 非常非常期待的。 如果他开设这个私信功能哈，您想跟他说啥呢？ 我可能想问一下他对于就是北京的雾有什么影响吗？我最近比较关注这个空气质量的问题。 对，因为他也生活在北京。好，谢谢冯先生。再见。 好，谢谢。其实我们等会儿打来的听众哈，如果真是抱有期待，真是可以问一下，如果您有机会诶给这个习总的个人微博给他来一条私信，您想问什么问题，这是非常现实，也挺反映大家到底最关心什么问题。好， 我们来问问下一位哈。赵先生你好。 你好。 赵先生来自哪里？ 来自湖北。 嗯，湖北的赵先生好，您看您是有关注这个学习粉丝团吗？ 啊，我刚才在你们说这条新闻之前，我就刚刚就已经加了一个关注，然后看了一下那微博，微博上面反映的一些问题，的确它反映的比较的细致一些，而且有些图片呢，都配得相当生活化。 嗯，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开微博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它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一个距离嘛，让领导人也有一个鲜活的一面给我们。但是我可能跟刚才大家的观点有点不一样，我比较担心的一点就是说，咱们这个微博呢，它呢，会不会流于一种形式，会流于像我们类似于市长热线这种东西，对吧？因为我们之前的话都有这种市长热线的，会不会沦落成这种地步？就是到时候可能开着开着就没有开了，因为这后面肯定是要有一个团队来运作的。而且呢，我们要考虑一点，就是刚才你们也提到了一个问题，说如果开了微博，如果我私信的话，我会私信到一些什么东西？我相信这个也是抛给很多人的一个问题。如果有私信功能的话，我相信会很大一部分的群众都会有一些问题会反映给习书记，包括我们 好 有很多的问题这一块。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呢是一个重中之重，关键不在于他开不开微博，而在于这维护的人能不能把一些有效的信息经过一定的筛选， 好的， 经过一定的这种处理，能够传达到我们的书记那边去。 好，谢谢湖北的赵先生，他刚刚说了一个重点哈，其实说就是说 谢谢， 是不是会沦为一个形式呢？微博要真正起到作用。好，我们再来听下一位，下一位是我们的王小姐哈，王小姐你好。 你好主持人。 您来自哪里？ 来自香港。 好，香港的王小姐哈，您是这个学习粉丝团的一员吗？ 还不是，今天刚刚看到消息，我想我等一下就是会加关注的。 那您期待这个习总书记他开微博吗？ 其实个人是期待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中国的领导人相对来讲比较神秘，可能老百姓平时只能从新闻联播呀能看到他一天很忙，但是他具体每天在做些什么，有没有跟我们老百姓一样的喜怒哀乐，这一点是不清楚的。如果有一个这样的渠道的话，能够了解他这个私人啊亲民的一面，我觉得是很好的。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他天天很忙，然后这个账号能不能由他本人打理，还是由一群人，他能不能真正通过这个渠道发声，我是有点怀疑的。 那如果发声的话，您最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可以体现改善到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我觉得就是微博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有很多的问题可能是率先在微博上引起讨论，然后再到了主流媒体上。我希望他能关注到一些微博讨论的热点问题，然后能够责成相关的部门真的去切实的解决他们。另外我听说，我今天看到个报纸说好像那个学习粉丝团的转发跟评论有一点点困难，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解决一下。 好的，谢谢王小姐，再见。他刚刚说了，其实这个他是还是很期待的哈。我发现这个女生都很想看到这个习总书记亲民的一面啊。 至今哈，大家打进电话来的几位听众都是表示很是期待，但是也有听众提出，那到底会不会留一种形式？尤其是真的可以私信的话，他能不能团队把我想要给习总表达的意见？ 好，我们来看下一位是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杨先生来自哪里？ 我来自上海。 您期待这个习总书记他开微博吗？ 我还蛮期待他能够在微博上有一些那个相应的一些信息公布的这方面，因为我觉得一方面是让我们普通群众可能了解一下那个领导人的一些生活啊，包括他的一些想法，另外一块也希望通过那个平台可能让他们习主席那个等于说团队啊，了解可能普通百姓的一些生活啊，一些诉求，我觉得这个渠道还是有必要存在的，我觉得哈是。 好，谢谢杨先生哈。好，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下一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 李先生来自哪里？ 好，我来自北京。 好，北京李先生哈，您怎么来看这个习总书记啊？他开微博，您期待吗？ 我个人认为呢，这个国家领导人开微博本身，这还是让人喜闻乐见的事情。毕竟在国外，尤其是这种西方国家。像这种政府要员通过 Twitter 和 Facebook 这样类似的这种社交媒体和自己的这个选民或者是本国的公民进行一个交流，已经不是什么特别稀奇的事儿了。但是在咱们国内可能还不是特别时髦。但是就这回呢，这回是咱们国家最高领导人能够开微博。首先咱们先不管领导人能不能就是真的有时间经常上这个微博。 他还没开哈，他还没开哈。我们在想希望他开，对。 本身就这个事情来讲呢，我觉得也是 放出这么一个信号，也是给全国的这个高级干部这个做了一个表率和这个榜样吧。我觉得他主要表达这么一个意思，就是说首先要丢掉自己的官架子，倾听百姓的声音，接近百姓的生活，为百姓多做实事。我觉得这本身是一个好事情，应该多多推广。 嗯，至少他迈出这一步哈，就已经是他很关心老百姓的这样一个代表，一个这个意思的传递了，对吧？ 对对对，我觉得可能这个也许在历史上也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一个重要节点。 嗯，说得非常好，谢谢李先生。嗯，再见。好，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下一位是我们的曾先 生 哈。 嗯， 曾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是来自香港的。 嗯，香港的曾先生哈，您怎么来看这个？您期待这个习总书记开微博吗？ 我个人来讲不是很期待，因为我觉得微博是一个需要经营的一个沟通平台。如就是，书记工作肯定是非常繁忙的，他肯定是由他背后的团队去应付这些微博上的所有的回复，然后再返回到书记的那个上面再沟通。我觉得这中间可能会存在着很大的落差性，不一定会真实的表达了群众的声音，所以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这有一点多此一举的做法。 嗯，好的，谢谢香港的这位听众，谢谢您，再见。 嗯，唯一一位表示说有点这个担忧了，可能就未必觉得开了又怎么能又非常乐观。 其实他怕说，哎，你开了之后， 没有时间打理， 但是对你实际没有起到作用，还不如不开。好，我们最后再来听这位是邢女士哈，邢女士你好。 哎，您好。 嗯，您来自哪里？ 真的呀，我来自天津。 嗯，天津，你怎么来看出这个？您期待习近平他开微博吗？ 我认为这样的事情哈，做了也好，凡是这样那个对这个现在改革有意义的，对发现现在问题，解漏问题方便的渠道，那么层出不穷都是好的。但是呢，就是现在广大人民群众的能力和他们使用的沟通交流的工具来讲，是我建议用微信的方式， 嗯， 比较快捷，沟通也快捷。 微信哦，哇，那您有如果哪天说，哎，我有习近平的微信，这可不是小事儿， 是吧？你比如说，他有100个秘书，那么就是公开了100个手机电话的话，那么我们马上就可以把有价值的信息，那么给他传递过去。那么比如说像现在老百姓，哎，他被追杀，被警察追杀，这么危险的事，甚至已经酿成事实，那么都不被立案，都不被追究。那么像这么大的事情，咱们肯定是太多了， 嗯， 那么都不能捅破这个九重天。那么我们要是有这样的一个微信，那么马上就会跟中央跟高层领导，那么把这个实际情况告诉他。 好的，谢谢。嗯，谢谢邢女士啊，就科技改变了我们上访的方式哈。 除了微博，还希望有微信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如果我自己来看呢，我觉得有好有坏，就有些也不能说坏，是担忧。至少呢，之前不是还有另外的，刚刚这个中常委出来名单之后，每一位中常委大家都看到了他是怎么样成长起来的，还有他跟家里人的照片。当时一出来之后，也觉得哎，这是一项新风。但是有更多的评论觉得哎，这是中国的政府公关开始专业了，大家有个专业的团队在帮他们打理。但是公关背后大家有没有解决到中国现在最根本的问题，这只是还是表面的一些现象，这是值得大家去深究的。但是另外一个好的方面，你会觉得这确实是一个沟通渠道的一个畅通。不管怎么说，即使不是习总个人出来打理，他有一个团队开通了这样一个沟通的渠道，能够去看到民众的普通生活，同时也是放下自己的官架子，能够让大家看到自己亲民的一面，这同样也是迈出非常好的一步了。 嗯，我是来支持这件事情的哈。不过我怕就怕的说，如果这个习近平啊他开了微博的话，那这些底下的官员会不会一味的效仿，那到时候每个省市每个这个地区的官员， 那不都是好事吗？ 哇，就怕流于形式啊，就怕是盲目跟风啊。 好，那具体究竟最后有没有期待这个习总个人的微博的出炉呢？我们只是拭目以待了。也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三 D 话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明红， 明天见， 再见。